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三十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弘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现在呢，正是十一的长假期间，我想在这次的长假当中啊，很多朋友都选择出去旅游。提起旅游呢，有一个目的地是不可回避的，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向往去的地方，那就是西藏。而一提到西藏，有一座山峰可以说是驰名世界，那就是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世界之巅。2020年12月8号，中国同尼泊尔共同宣布它的最新高度为8848.86米。今年是人类首次从北坡成功登顶珠峰61周年。61年来，无数登山爱好者想要登上这座世界最高峰，也有很多人永远地长眠在那厚厚的积雪当中。有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企业家黄怒波，曾经三次登上这座山峰。今年他为世界最高峰献上了自己的新作长篇小说《珠峰海螺》。这是一部融汇疾风探险、山海沉浮、情感纠葛等诸多元素的力作。紧凑的情节之中，各色人物轮番登场，纠缠博弈，演绎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奋斗传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珠峰海螺的作者、诗人、企业家、慈善家黄怒波，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俞敏洪，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一起聊一聊珠峰海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珠峰。同时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珠峰海螺》。珠峰啊，大家都能够清楚啊，就是珠穆朗玛峰。那么海螺又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珠穆朗玛峰和海螺听起来似乎是完全的风马牛不相及，那么二者又有怎样的特别的联系呢？这本书的作者黄怒波先生是这样向记者解释的： 首先，这个珠峰是原来是海底，它水成岩，这个地壳运动把它推起来的。跟阿空加瓜不一样，跟这个阿空加瓜是火成岩，是火山这个爆发以后形成的，在最海底最底的现在变是最高的了，上面真的有化石。但它的化石我看它是叫菊石，就是那个不是海螺。但海螺是西藏的这个风俗，这个老百姓当最喜欢的，它这个大门上啊、柜子上都要绘这个海螺，还有这个女性妇女的这个首饰、啊、都是小海螺，就它就海螺变成个吉祥的东西。那么这个海螺其实是个隐喻，作为诗歌来说，它能发声，能够这个除了它的时间的凝固之外，它能在现实当中能发声。所以我就想这个用这个珠峰海螺这个名字，也是对珠峰这个致敬吧。 黄怒波说，这部小说从酝酿到写作他整整花了10年，而且是用生命来写成的。 这个小说呢，其实花了10年用生命写的，因为这个2011年我从珠峰北坡下来以后，我就觉得有必要写一部小说。当然最关键还是人民文学出版脚印老师，他就忽悠我，他说你是个诗人，但你应该写小说。但这个小说呢，确实是有一种想法，就是从我们一个经历者到了最后不得不讲故事。为什么经历的太多了， 登山登了不能讲征服，登了三次珠峰，实际五次，第一次失败，三次是一次南坡登顶，两次北坡登顶。最高兴是2018年带领北京大学的山鹰社登顶了珠峰。因为山鹰是在2002年他们在西夏巴马有五个孩子雪崩埋在那儿，从此以后中国就规定大学生不能登6000-7000米以上的山。那我的看法是，登山是付出代价的，你不能因为一次事故把整个中国的大学生的这个攀登的之路都堵了，就不停地做工作做工作，做学校做教育部工作。到了16年北京大学要校庆120周年校庆，终于把校长的工作做通了，我是总指挥。那么这个当时登山队登上去以后，他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你看到他们是攀登者，是向上的，也是世界第一个大学生登山队。但从此以后就说明我们的登山不应该因为一次事故我们可能就把这个全部放弃掉了。这个民族要是因为你失败过不再奋斗，没有这个民族的今天。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我就想总得写一个东西把珠峰写出来。所以珠峰我不敢说征服，我去过七大洲高峰包括珠峰，我没有一次敢站着，我都坐那。为什么？对山你不是征服它，是它接纳了你。所以这样的话，我想这个登山做企业呢做的也是很艰难，但是很幸运，因为毕竟我们能够成功的活着坐在这儿。大家也知道做企业跟登山一模一样，你不知道你的企业明天会不会死，你也不知道它会出现什么样的风波，整个世界经济登顶，你每一次不知道你能不能活着回来。现在回头想，每一次都有事故，滑坠呀，梯子翻了呀，这个踩上那个路绳摔倒了呀，都有。所以登顶是为了活着回来，这是我们登山口号。做企业不是为了做的老大，而是为了把它做的精彩，即便是你失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这是这一代人特殊的经历，总得有人把它说出来。我们总不能大家写小说一说还是写的农村那点事儿，还是写的那些东西。我想我们是个经历者，所以我就必须讲故事。一写挺困难的，10年比珠峰难多了。为什么？我不会打字，我就手写，每次要求改一遍我就几十万字改一遍，现在差不多200多万字吧。但是跟登山一模一样，很这个觉得精彩。为什么？终于把这本书拿出来，而且得到了敏洪老师的认可，他说祝贺你，你转型成功了。 站在世界之巅上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黄怒波是这样说的。 其实2009年我登的时候第一次失败了，在8700的时候有一个队员死了，他死了大家都就是这个整个停在那，最后手也冻坏了就下来了。下来以后就很难过，觉得花了那么多年，又花掉那么多钱，关键时间花了好几年，看着这个我的队友在爬第二台阶呢，就觉得哎呀下来太可惜了。最后还是放弃，下来以后就发誓我一定要回来。10年就从南坡上去了。南坡呢其实那年也上去也不容易，但是快到顶峰时候，向导就很礼貌说，黄先生你请，一般都是他尊重你让你第一个踏上顶峰。但是上去的时候就说哎呀千万别哭千万别哭，但还是没忍住就哭了。这个流泪不是因为说我到珠峰顶上这个激动，是觉得太不容易了上来。但是为什么不能哭呢？因为这个在顶峰啊，你带着防风雪镜，手上是保暖手套还有防风手套，很厚重。流泪以后一个大问题，你是没法擦眼泪的，最后你没办法掀开擦眼泪的时候，里边的风镜里边那一层汗水迅速冻成了冰，冻成冰你没办法拿什么都擦不掉，就只有拿手一点点抠个小缝，走一会儿就得抠个小缝。为什么？你再看不着路了。所以在那以后再登上珠峰打死也不哭了。我每次登完珠峰以后坐在这个第三台阶就看下面，你看了有人10个人从突击营地上来了，过了到了第一台阶剩了6个了，再看到了第二台阶剩了4个了，你再往上看最后只能有2个人走上来。就登上后他也放弃，倒不是别觉得太累了，而且山越大让你很恐惧，登完顶往下走最大就很恐惧，看着这个山你能看到突击营地，看到二北坳，太浩大了，整个人的心灵就崩溃了。 所以登山对人一直是个很大很大的挑战。所以我想呢，这个如果能够登过珠峰的人，说实话什么也不在也不怕，只要你活着，你所有的失败都可以重来。 对未知世界的好奇是人类前进的动力，对于信念和理想的坚持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的区别之一。很多朋友都有一个登山梦，有朝一日真正的站在世界之巅。那么攀登珠峰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呢？作为三次登顶珠峰的黄怒波是这样说的。 当然了，第一你还得先有钱，没钱你就得天天还得拼命，你得把自己先养活好。因为登山的这个户外产业是个花钱的产业。那么在上一个世纪的60年代是美国人登山，这山难特别多。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毕业课是登珠峰，为什么？因为美国的经济那个时候特别好。到了80年代日本人登山，像这个两个最优秀的登山家登完全世界的高峰了，最后都就死在麦金利了。这个为什么？80年代日本的经济特别好。90年代是韩国人登山，和韩国山难也特别多。那么像80年代每个大学日本都有登山队，像这个到了90年代韩国也这样。为什么？韩国的亚洲四小龙经济好。那么到了新世纪开中国人登山，我记得我刚去第一次很早去南极点的时候，那个爱国的营地就没有什么中国人，只有我。然后过一段他们全院子都叫怒波怒波。这个为什么？到现在基本1/3都中国人。为什么？中国的经济上来。所以在登山这个产业上它两个表现，第一你经济实力强大你才去登山，所以当你挣了钱以后，但是你有，主要是这个社会有精神追求了。过去我们穷嘛，我们就这个能吃好穿好，但是到你达到一定程度，这个社会程度文明达到一定程度，你就要追求精神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去登山？马洛里贝问吉利就说，因为山在那里。其实这个话也说了也没有说，实际上你登山按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是你追寻你的过去，因为我们从远古来。现代化的历史才200年，但我们150多年前人已经都是大脑的容量跟现在差不多。所以我们为什么害怕大城市呢？因为人太多了。在过去，在这个100多万年前，最大的部落人群或者什么也就几十个人。所以为什么你周末要去城外呢？因为你是回家呢。所以你去旅游去远方是寻找你的家。所以登山为什么要回去？因为你潜意识的寻找你的自己的家呢。在这个意义上，所以我说这个登山呢，它需要就是一种经济强大以后，还有个人强大以后。你比如说吧，从到登珠峰的话，它一定有几个阶段。首先你在山下这个日常体能训练不说了，你像我带着山鹰社的，他们一跑30多个小时，爬到那个珠峰顶上背着水上去，然后到顶上把水倒掉下来再上，一直走30多个小时。为什么？体能储备。但这也得钱呢，学校给钱，下来吃饭请客都是我掏钱。然后再就是比如说再就开始往下走，你登5000米的山，乞力马扎罗一般都这么走，到非洲那是花钱的，再登西藏的起子峰，再登这个新疆的穆斯塔格，世界冰山之父7000多，再登卓奥勇，你才能够批准你登珠峰。这个山每一个山到后面的高山差不多你得有，没有20万是不行的。到珠峰现在去登，这个应该是没有50-60万你下不来。为什么很多跑到南坡登呢？南坡便宜，南坡那个登山公司太多了，你给钱我就敢让你上去，你能不能活着下来不是他的事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登山首先要有财力，所以大家要想登山的话，先好好挣钱。 除了有雄厚的财力作为支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向导。 我没有向导，人类是登不了珠峰的。这个马洛里他也是用向导，向导一直把他们能送到8000米，但他有7个向导在雪崩当中就死了，所以马洛里很难过。当然最后马洛里是自己和欧文也都留在珠峰上了。那么这个希拉里没有丹增这个夏尔巴人他上不去的，所以这个丹增跟他一块上到顶峰以后，53年 他最后他们俩的秘密就是谁第一个踏上珠峰的，那代表人类第一个，他们谁都不说。丹增让希拉里，希拉里让丹增，说共同，实际上不可能共同，是还是希拉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向导是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珠峰死亡的有300多人吧，到现在三分之一到一半是向导夏尔巴人。所以这个我在2013年登的时候，这个刚从7900出发，到了8300，还到8100的时候，一个两个外国登山队下来，他用英语他说了一句什么，我听出什么，说向导死了，因为他都带着那个氧气面罩啊，什么都听不清。结果刚上到了8000米的这个8100吧，一个有个平台，一个夏尔巴人躺在那，就在路上。他挂在路绳上，我一拉路绳他什么都动，我以为他没死，我就上去看他旁边吐了一大堆，然后呢我就摸他这个脉，还稍微问，但他已经死了。说他为什么死呢？他一个人要给2个登山者服务。为什么呢？这个一个氧气瓶装满的时候3.7公斤，他需要背上他们路上换的氧气瓶，还有顶峰再下来的，他就等于一个人要背5到6瓶氧气。那他又背吃的背别的，外国登山队他不管，我付钱了干嘛你不管我，他就不管。所以这个人就登完顶下来就累死了。那所以向导很伟大。那么过去在2005年以前，我们这个登山的这个向导外国队着用夏尔巴人过来，西藏没有。尽管8000米以上一半能登的山是在西藏，但是没有。那么到了2005年商业登山以后，组织了登山学校尼玛。所以这些孩子放下了放羊的鞭子来的营地，给我的向导就是17岁，不放牛了，就来着不知道登山是干什么，但他给你背东西，背到现在他们已经有登顶16次的。他这个产业起来，就是说西藏从此出现新一代西藏人。而且我们藏族的向导好在哪，他永远不离开你。2010年从南坡登顶以后，夏尔巴向导也非常好。我们约定是到8000米南澳，不能带帐篷，不只一个帐篷3个人挤，不能带睡袋，因为太重嘛。但那个夏尔巴悄悄地把睡袋给我背上去，结果那天晚上一上去大风，狂风大作，不能冲顶。其他的外国队没办法，他就撤下去了。为什么？他没有睡袋，我就有睡袋，我就感谢了夏尔巴人。但登顶以后，像他立刻走了。他们的习惯，我登完顶了，我比你还累，我先下车。但顶峰下车很麻烦，这个上的时候跟着路绳走走，下的时候起雪雾，把你上来的路脚印都没了，他又跑了。然后这个又起雪雾，雪境里什么都看不着，就靠这个底下猜。结果到了8700多，我就一脚就滑坠，怎么滑坠？就离开路线，踩的脚印踩在浮雪上，刹那间大片的雪跟着我往下滑。那个时候也逗，也就是大概有10几秒吧，脑子把一生的事都想到，不知道为什么就出现了什么小打架啊，干什么，双脚拼命踩，根本踩不住，大片雪下来。它的后果是什么呢？50米长的路绳，两头这个雪锥，那个雪锥我正好走中间，它下面的速度太快，就会把那个绳子拽断，我就不见了。再有怕碰上那个大冰块，你撞上去你就撞碎了。结果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脑子反应还快，右手往雪里插了一下，一下就慢了。脑子反应过来，就把左手路绳伸开，也插在这个雪里停下来，天心跳都要出来了，趴了有快10分钟吧，然后开始用脚慢慢踩脚底下，把踩实以后站起来，站起来把上升器拿着往路绳一挂，你就安全了。所以这个我下了山，我那个向导已经跑到等我下，他已经在帐篷里在喝茶呢。但是我们在南坡北坡是2013年的时候，那么向导不离开你，这个也有一次差点把向导也出了一个事儿，把向导啥带下去。这个珠峰你别看山大，下来以后容易走迷路，为什么呢？珠峰的水成岩像这个鳄鱼的鳞甲，一片片这个方解石，你就捡舒服踩踩踩，不知不觉就往下走了。但这次我们向导慢慢的走，慢慢低着头走，走走走，突然说：“哎呦，坏了，走迷路了。”他沿着旧路绳走下来，走的路一看。我们这个现在的路绳在2米高，那怎么办？我说上吧，就横着也回往回走，它很陡。这个向导瘦，就是巴桑，你看到，他就爬爬爬就上去，上去以后他就 背对着我等我上，他就背对着我站在那儿。我个子大，我把左脚一搭没上去就累了嘛，然后再一使劲一拉，一下就把路绳给拉开。这个路绳是横向吃力的，打的圆锥正好是我竖向把它给拔出来了，把立刻把巴桑带下来。那是8750啊，他反应快，立刻先趴下来，然后我的反应也快，没有往后倒，直接就贴在那个岩壁上。然后下来一看，这个后面的向导带着那个摄像机下看，整个我们所有人脚底下的石子大片的就下了山了。所以这个向导他是不离开你，你是安全的。你眼看着在登山产业里新一代西藏人起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写这个小说的这个很重的原因。他们从过去放牦牛到现在负责把你送到顶峰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我们没有西藏人民就没有咱们的珠峰。 新东方教育集团的创始人俞敏洪说，要对雪山保持一种敬畏。 凡是雪线之下的山我都怕，就是而且我通常一座2000米，比如说像泰山这样的这个1500多米高的山，我大概3个小时不到我就到顶了。我体力耐力都还可以，我周围的朋友一圈都去爬过山了，从王石开始，后来怒波，后来是这个立伟，对吧？还有北大山鹰登山队，这个不少人我都认识。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这种雪山是比较神圣的这种感觉啊，就你一座一座山去踩在你的脚下，总感觉到有点不太对头。人类之所以要去一座一座山征服，当然一种是来自内心的这种不卖账，或者说是内心的一种对于更高的挑战的向往。那这种挑战呢，向往呢，其实是人类不断地取得新的成就和新的发展的基础。但是人类今天存在的很多问题，其实也是因为对大自然或者是对宇宙缺乏敬畏所带来的问题。所以我在内心中间其实还保留着一份对于这种雪山的敬畏，倒不是因为胆小。现在登珠峰嘛，说的俗气一点，给你扛也给你扛上去了，差不多，只要你有足够的钱，刚才怒不说了，只要有足够的钱。但是我还是很欣赏这种登山的人的这种挑战精神，就是既挑战自己，就是也挑战困难，勇攀高峰的这种精神，我觉得还是值得赞赏的。至于说就是说对山的敬畏之类的，那是另外一个心理层面上或者说是宗教层面上的问题，那另当别论。我觉得 从学者的角度，著名的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做企业实际上比登山还要难。 登山很难啊，所以我们一般人都不敢去啊。但是做企业其实比登山还难，因为登山再难，它是浓缩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你只要过了这个了，对吧？你就几天的时间啊，当然这些要练呢啊。做企业了，那不是几天，也不是几年，甚至几十年啊。你做的最后也可能就出问题，10年20年做得很成功。待到第21年的时候，你就可能问题啊。另外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登山和做企业，就是我的研究，我觉得确实有好多共同，就是他要挑战自己，他就是要让世人证明，我能做到的，你做不到。有一个词我觉得回想一下啊，很有意思，就是我在80年代写一篇文章，写企业家，文章的题目是啥了？就是冒险精神是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之一。他们也说我的目标很清楚，我知道我现在到了8400了，我还有多少我就可以上去了，对吧？而且根据过去的经验我大体能算出来，对吧？那么这个，所以我还是更敬佩的是他做企业。 俞敏洪认为，珠穆朗玛峰不一定仅仅是那实体存在的一座山峰，很多情况之下它是心中的一座山峰，它代表着人类对于极限的不断挑战，对于人生可能遇到的困难的不断的克服。 那我觉得人是这样的一种动物，就是说在可控的，相对来说可控的前提之下啊，愿意接受对自己的极致的挑战。因为这种极致挑战它不光是对身体的一种最极致的挑战，它可能对精神甚至对灵魂也是一种比较极致的挑战。在现在社会相对比较发达，各方面的就是说舒适度也迅速增加的情况之下，参加户外活动的人越来越多了。包括我们平时除了这个对于大自然以外，平时自己做事也会有这样的心态。人一般分成两种嘛，一种是遇到困难了就想想算了我就放弃了，这样的人 数量要稍微多一些。但是对于有一些人来说，他遇到困难，他会认为是这是自己的一个挑战自己极限的机会，他会拼命去努力，不管是在生活中间呢，还在企业中间呢，还在就是比如说自己去找的这样的这个登山啊、徒步啊、穿越沙漠啊等等啊，其实都是因为要对自己的精神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并且呢，就像刚才陆波说的一样，就是登过珠峰的人下来以后，人生中事业中遇到任何困难，他都会把这些困难看得更小，因为觉得自己已经挺立过生死难关了。其实人就是这样的，如果他生命中间有过克服困难的这样的经历的话，他在未来的生命中间所碰到的困难，他就会更加容易克服。我常常讲的就是说，比如说我的这个高考考了三年，到第三年再考上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一生都有巨大的启发作用。这个启发作用在于，就是说当你想要的一个目标，如果你一失败你就放弃的话，可能这个目标的实现就可能会完全没有希望。但是如果你坚持两次、三次、四次，有可能这个目标就实现了。即使不实现，你也会给自己有一个安慰，就是说我尽力了。但是你一次失败以后你就放弃，就意味着你不尽力。所以在世界到了，就是说刚才那个讲到登山的，就是我刚才还讲到另外一个我的朋友立伟，就是也是我们北大的校友，他第一次去登的时候也爬到了8300的高度吧，后来也是因为体力不支啊，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放弃掉了。但是他下来以后，他就心心念念就一定要去。我说你有什么意思呢？他说不行，他就得去，否则的话他这个心理上就觉得这辈子这个目标没有实现以后，对自己后面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影响。后来是跟北大三英队那一次一起登上去的吧，好像是，就是一个遇到了极致困难去克服的人，和没有克服的人，他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此，俞敏洪认为，其实，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自己的珠穆朗玛峰。 其实，每个人都在攀登自己心中的珠峰。对于做一件事业，从成功到再走向成功，中间遇到各种各样的艰难、挫折、失败、意外，花的时间、花的精力。可能我觉得可能比登珠峰还要更加的多，当然它不一定会马上给你带来生命危险，因为登珠峰可能会给你，就像他刚才讲的，就一瞬间他你可能生命就陷入了绝境和危险之中，那这种体验肯定是超级强烈的一种体验啊。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就是不登珠峰的人心中并没有登自己想要的那种珠峰的这种梦想，因为人类如果失去了自己想要攀登的高度的话，等于是行尸走肉。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心中其实都会有梦想，包括最近小年轻想要那些躺平的小年轻，我觉得他们心中也有梦想，他梦想就是希望过一个更加自由自在的、更加能够快乐的，以及能够给自己带来这种比如说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状态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而不是天天被老板们或者说是被社会裹挟着，就是自己不能主宰自己的生命的，跟着一起往前走。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反思是有意义的。后来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种反思的时期是不能过长的，你不能说从20岁反思到40岁还在反思，中间你是要需要去付出努力的，因为你不付出努力的话，如果没有明确的自己哪怕是一座一座小山峰你先去攀登的话，那么你生命的活力确实也是不可能被激发出来的。 登过珠穆朗玛峰到底对于自己来讲有怎样的收获呢？黄怒波是这样说的： 登珠峰不一定你非得把企业你能做得更成功。你看，我们举王石，他登完珠峰离开万科了，对吧？但是，他让你不计较一些东西了。你知道，你拿到的东西很多，物质的、精神不要。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最大的成功财富是写作和登山。为什么你登过就登过了？你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你的精神财富。你有万贯家财，你可能明天就没有。你今天成功面就失败的，但你登完山或你写作的每一个这个小说，它就不归我，归社会了，这是你的精神财富。所以登完山以后，它其实比做这个企业我觉得收获要大。说大在哪，就是你挑战过了，而且你确实没放弃。刚登山的时候，一般人都跟向导打架，怎么打？路太远了，怎么老问向导还有多远，向导骗你，再走1个小时，再走看那个山头，我们到就到了，就要到哪还有更多的山头等着，就是跟向导就干架，说你不凭什么骗我，那向导说我不说你不走怎么办。但到后来登山的人一般城市都不问，反正咱今天不就是走吗， 踏上第一步就再不吭气了，然后一直就想你走到哪一步走不动了，那是你看。结果发现登珠峰很容易，为什么？就你战胜自己。当你有这个心态以后，下了坐骑也可以成功，可以失败。登山你自己除老天爷以外你可以自己左右，做企业既然讲不是你能左右的，这个大的政策变化，大的气候金融危机，新冠来了，你什么都得听。那你登完山的人，我可以什么都没有，因为我登过珠峰。 其实在人的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挫折，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用怎样的态度和眼光来看待这些困难，是遇到困难绕着走，还是勇敢地克服它。俞敏洪是这样说的， 我觉得人的就是困难挫折失败呢，分几种类型。一种呢是自找的，而比如说你因为酗酒和这个饮食过度最后得了病了，我觉得就是自找的。就是人在就是很多方面，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自律能力去克服自己自找的困难的话，你的人生可能一辈子会有各种不同的麻烦，对吧？人有不同的欲望，就酒色的欲望、权力的欲望，还有是其他各种欲望。但是呢大部分困难不是你自找的，比如说我高考考三年又不是我自找的，对不对？那就考不上啊。还有我得了在北大得了肺结核也不是我自找的呀，后来被北大处分更加不是我自找的。那再后来比如说王家徐小平因为新东方的这种发展跟我吵架，那也不是我自找的。那现在中国国家对于教育培训机构的整顿，那肯定也不是我自找的。但是呢他既然困难来了，你就得正视困难，面对困难，并且得想办法去克服困难，要不就是克服，要不就是绕过，要不就是你想办法等待。你只有这个，你不能马上就认输吧，因为你认输的话最后的结果你就什么都没了。我举个简单例子，在我得了肺结核到医院以后整整一年，一个病房两个人，有疗养院嘛，另外一个也是另外一个大学生，他觉得得了肺结核这辈子就完了，天天躺在床上看看电视，完了以后呢当时也没手机可玩，是吧？完了就睡觉，完了就很颓废，就一年他就这么过去了，是吧？我呢在那也是一年，但是我一年在那儿呢背了10000个英文单词，还读了200本左右的书。一旦你在最困难的状态中，你也要去坚持想到底用什么办法来解决你这个困难，并且利用你的这个比如说困境来获得更好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也好，或者一种为未来的准备也好，我觉得还是很必要的。拉萨的天堂珠穆朗玛峰作为世界屋脊的顶点，亘古屹立，万年不朽。人类作为生物链的顶点，百年攀登从不言败。人与山的关系，就是在这一次次的亲密接触中不断地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尽管不同的时代赋予攀登者不同的意义，但登山的过程就是挑战自我的过程。只有在困难中不断地奋然前行，才能最终登上心中的珠穆朗玛。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远处传来熟悉的歌谣，桑花儿如期而开，不大拉的灯火闪亮，我身在静定守望，张开双臂就可以飞翔，飞回我拉萨的天堂。